为朝鲜解放71周年，伊朗的伊朗新闻报14号载文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业绩，说他领导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取得胜利，完成了朝鲜解放的历史大业。